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81章猜测。李琴叔虽然说过自己的腿出了点小问题，但李父李母都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啊！对他的心疼瞬间高过了一切。李母又抹了好久的眼泪，这才宽慰道： 没事儿，既然人家医生都说了有恢复的希望，咱们就耐心点。 嗯，应该能恢复，只是时间问题，等过完年我还得回 F 国继续治疗。 好好。 李母叹了口气，轻轻握着李琴叔的手。 看看我们家孩子，这都瘦成什么样了，没吃好吧？ 最近胖了不少呢。 主要是袁子峰天天带他去吃这吃那的，全都是高热量的东西。跟和袁子峰见面之前相比，他已经足足胖了10斤了。袁子峰也是每天都说他瘦了好多，脸都瘦脱相了，这才使劲的给他投喂。 还是俊的，我们秦叔。 妈。 对了，前段时间老林家那个闺女还来跟我打探你的消息呢，问你回来了没。 啊？ 你忘了，就是之前妈安排你去相亲的那个，回去后一直说你好，喜欢你。我也没想到都这么久过去了，她居然还惦记着你呢。小姑娘一直没谈恋爱呢。 眼看着话题转到这上面了，李琴叔有些尴尬地捏了捏眉心。 妈，我…… 你看看你，都33岁的人了，身边还没个贴心的人，你这…… 有了。 李琴叔见这个李母说得越来越离谱了，心里也实在有些过不去，干脆把心一横，直接说出去实话来。 有了好啊，有了的话……等等， 李母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，突然腾了一下站起身来。 你有女朋友了？别是骗我的吧？ 不。 李琴叔想着，这伸头也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于是开口道： 不是女朋友。 李母有点没缓过来，一旁李父却垂着眼轻轻扫了他一眼，不说话了。 什么意思？ 行了你老太婆。 李父叹了口气，拽着李母的手站起来。 哎，你别撮合了，儿子自己心里清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我们年龄大了也别去掺和太多。 李母怔怔地看着李琴叔，恍惚间像是意识到什么了，但他还是不敢相信，可是也没再说什么。李父把李母推进了厨房。 行了，你先做午饭吧，这事儿以后有机会了我们再讨论。 李母也不知道是被惊到了还是怎么着，在厨房站了会儿，突然开始剁起肉来了。李琴叔听到那剁肉的声音，头皮发紧啊。直到李父重新在他身边坐下，问道： 你跟那个叫袁子峰的小同学在一起了？ 李琴叔被他父亲这话吓了一跳。 啊，爸，你…… 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，我能有你妈那么迟钝？ 李琴叔愕然地看着他。 3年前你出那事儿的时候，我看呢，最伤心的就要数袁子峰了，每日抱着你的照片不松手，有事没事就来家照看我们，这能只是朋友的关系？最开始我也只是猜测， 后来炸了他一下，他认了，我心里也就有数了。哎，这事儿我本来打算瞒你妈一辈子，但谁能想到你居然是诈死。 爸。 李亲叔压着声音喊了他一句。 没事，你妈这边我来搞定。我给她科普，这都21世纪了，我们也不是什么不开明的家长。现在啊，只要你过得好，你妈比谁都乐意，还管你结婚不结婚，生不生孩子吗？ 李琴说心里不是滋味啊，却不知道该怎么说。 爸，对不起，还有谢谢。 你这孩子，你是我亲儿子，跟我客气什么？ 李琴说没想到出柜居然来得这么轻松。如果早知道的话，他和李雨锦可能早就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不过也不尽然，李雨锦是不可能把这事告诉李家人的。李琴叔被李父送到出租车上之后，这才给袁子峰打了电话。他存着逗弄的心思开口就是： 怎么办？ 声音略微压低，带着点沙哑的颤音，怎么听怎么都像是刚哭过一场。说你在哪儿呢？我来接你。 我在出租车上，我妈把我赶出来了，说不认我。 怎么可能呀？不是，怎么回事啊？得了啊，现在先别管这个，你告诉我你在哪儿呢，我来接你啊。没事儿，妈不要你了，我要你，我爷爷也要你，我们都不会不要你的。听着袁子峰这串话，李琴说没忍住扯了扯嘴角，扑哧一声笑出来。啊， 逗你玩呢。 袁子峰从牙缝里挤出来几个字：李琴说。李琴说这才整理一下情绪，认真地说道， 我爸早看出来了，至于我妈，我估计也猜到了，但我没跟她正面坦白，我爸说她去帮我劝。 哦， 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下次不逗你了啊。 你不是挺厉害，你还哭呢，我他妈看你在床上能不能哭出来。 你突然瞎扯什么呢？ 提前让你做一下心理准备，今天晚上你从也得从，不从也得从，东西我都准备好，就等你了。 师傅你好，请问这附近最近的酒店在哪里啊？算了，要不你直接掉头吧。 我他妈去你家把你抓也得抓回来。李琴叔笑了笑，把手机放在耳朵边，很轻声地说道， 行了，我马上到家了啊，下来接我。 他用的是家，那是他和袁子峰的家，独属于他们，不会有任何人打扰的家。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